属羊、属鸡、属牛、属马，帮我企埋一边。 属猪、属狗、属猴，另命一面。生死有命，富贵由天。 啲人工又唔加，啲楼又买唔到，冇理由俾人揸住条嘢噶嘛。 既然全世界都想你死， 我就偏唔死。 你即管挫我条命啦！我条命越挫越硬。 身为老汉，梗系有夺命杀手啦。 我哋系捞松，人人都系捞松。 我哋再唔奋起反抗，我哋真系俾人夺命噶啦！ 如果我哋认命，就唔系香港人。 香港人，你为何要认命？ 夺命捞松。 好啦，又到星期二晚八至十嘅呢个夺命捞松啦。今日咧就有啲特别喎，今日逢星期二爆尸嗰位仁兄咧， 系咯， 今日 就做咗导游， 系咯，大人游花园， 冇爆， 冇嘢爆添。咁大家就围住呢个愉景湾嚟去问咧，就结果咧就呢、這个689啊，即系叫做香港第一地产代理啊，专系同人专系同人摸底同业主。啊！睇下你個底線價喺邊度啊？呢、這個第一地產代理撈埋阿施永青呢份咧，就點知今日就變咗轉行啦，就轉咗做導遊， 即係旅遊界嚟 嘅。係啦，轉咗旅遊界，專係帶人去遊花園咁樣。咁咧，但係咧就哼哈二將啊出動啦，就係、是、呢個馮偉光同埋張志剛啊，呢、這個叫做雙江合璧啊，係嘛？即係呢個究竟係咪呢個雙江嚟造就佢呢個當選連任咧？咁嗱，一個就張志剛就話佢。皮膚比較黑啫， 係， 我覺得呢個係本年度嘅笑話之一嚟嘅。 呢、這個都幾爛啊，屬於 黑口黑面嘅原因就是因為佢皮膚比較黑， 皮膚黑 係啦，咁就因為佢比較硬咁樣，咁就呢個亦都比較奇怪，我覺得。 咩叫又黑又硬？ 似黑人片啊，真係。 咁佢可能不需要啊成全啊消防員要嗰啲嘢。 嗱，通常都係做到爛、做到殘先至掟去揾黑人嘅啫。 係咯。 即是临尾嗰剂先至揾黑人嚟嘅， 你咁嘅讲法， 呢个梁振英就呢个张志刚都唔知系咪扇佢定害佢，仲话咧，所有摸底嘅嘢就由佢亲自去摸添，嗱，跟住夜晚黑就要发稿出嚟否认。 系， 其实你有冇留意呢个哼哈二将都有个问题嘅，就系、是、叫做表面系帮佢，实际系害佢。上次冯伟光又将人格谋杀又重新数一次， 哦系啊系啊， 惊人唔记得， 惊人唔记得，包括佢同呢个邓淑德女士嘅绯闻。又再講一次，其實好多聽眾都唔記得咗噶啦。 我都真係唔記得， 明天會更好基金嘅呢個曾經做過明天會更好基金總裁嘅鄧淑德女士， 嗯、 就係、是、聲稱係呢個小辣椒咁樣嘅，即、就、係、是、叫做身形嬌小啊。 哇！ 就同龍蝦相比，就係呢個虎頭蝦同呢個海芝麻蝦嘅分別，即係基圍蝦。 蝦米啫，蝦毛 就係呢個基圍蝦對呢個老虎蝦嘅分別啦，咁啊， 直情簡直係櫻花蝦。 係啦，咁就結果又大家又再碌不遲，咁咧呢個張志剛講完之後咧，就話佢每一次都會親自摸底，咁佢就兜啦開始， 係 就話喺政府部門裏邊摸嘅啫。咁但係咧呢個就當人傻嘅，因為咧喺即係呢個禮拜呢兩個禮拜裏邊，大家嘅 context 都知道摸底嘅意思咧， 嗯， 就即係同鄉親。同嗰啲土地所謂嘅嗱，呢個一陣間先講啦。點解霸中地嗰啲人叫做 stakeholder？ 呢個都係一個相當大嘅笑話。 嗯， 即係話第時我哋買粉咧都係 stakeholder 嚟。 咁同埋即係嗰啲工廈嗰啲，即係咯，我 都唔使啊。 呢啲都係。 如果我喺個商場裏邊賣白粉或者賣呢個老番。日本 AV 的話其實我都是 stakeholder 嚟，雖然我做緊犯法的嘢。 係喎，賣紅油嗰啲都係 stakeholder。 我佔領咗呢個中土上面賣紅油咧，我都是 stakeholder 嚟。係，咁而家呢個政府咧，果然咧，我覺得是呢、這個，即係自從呢、這個官商鄉黑之後加埋紅咧，即係賣紅油 啊。係啊係， 加埋紅之後咧，就真係冇得頂啦。咁呢個馮偉光又好笑喎，佢又出嚟護法就話咩咧？係因為傳媒問問題擠牙膏喎、 啊。嚇、啊！ 倒翻轉嚟，你唔好一次過問曬。 係啦，點解你唔一次過問曬？我咪一次過答你咯。咁樣你擠牙膏問我咪你問乜我咪答乜答啲咯。咁樣即係呢種嘅邏輯，我覺得咧，即係唔係一般嘅人咧可以講得出口嘅。即係等同於呢、這個某位女士俾人非禮，而呢個傳媒就歸咎於呢位女士衣著暴露一樣。 嗯嗯， 即係你問嘅記者點解你問，就正正就係人哋問嘅意思就係話，因為你有嘢隱瞞。你有嘢隱瞞嘅話，我就係問你。如果你冇嘢隱瞞嘅話，你答人哋點擠牙膏問，你都係答嗰啲嘢㗎啦。有咩問題？ 一樣嘅啫，應該 係冇影響嘅喎，唔會因為對方問擠牙膏 而你會採取一個擠牙膏的答法嘅喎，呢係完全是匪夷所思嘅，即係300多萬兩條友加埋700多萬一年，呢個兩相剛啊，即係呢個九剛相爭啊，真係攞咗去蒸啊，差唔多700多萬年薪嘅兩條友加埋一個330多萬，一個380多萬。 讲起都嬲啊！真系，啲公帑咁样使法， 啲公帑就系咁样使法啦，就使咗落去就系帮，原来就唔系帮特区政府做嘢，而系帮梁振英 倒米添， 系帮梁振英连任。我想问阿冯华，究竟呢两条友嘅人工系咪应该加入埋去呢个竞选经费？嗱，呢个好具体嘅问题，唔系挤牙膏。冯伟光唔好误会，我哋而家好直接咁问。冯伟光与张志刚的人工开支由上个礼拜开始，我觉得应该计入梁振英竞选经费。 但是阿冯华通常都会说梁振英仲未宣布参选，所以咧就 嗱，佢本来话九月嘅，嗱而家就话27啦，今日 如果佢宣布咗参选，佢系咪应该 就所有嘢都计入竞选经费啦？ 唔系，佢系咪应该继续做特首咧？其实呢个 嗱，呢个 我哋有个 曾玉成就提出过疑问， 系有个案例噶， 上一届梁阿。曾蔭權就繼續做的應該，但是就要分清楚了他的競選辦的活動，究竟馮偉光、張志剛屬不屬於競選辦的活動呢？馮偉光拍完照又會交給港人港地的，而港人港地很明顯就是後援組織來的，是競選組織來的，所以呢我覺得呢現在他們兩位的開支呢就應該篤入去嘅，咁兩個月之後就爆煲，結果梁振英嘅死因就唔係唔夠票，而係選舉經費上限超越咗，因為將呢個哼哈二將兩個月嘅月薪篤落已經14萬啦。 係係， 有乜你話香港人係咪冤大頭啊？你 唔係起碼你到佢宣布參選之後，呢兩個人應該要辭職啦。即係如果佢繼續做呢樣嘢， 過當競選辦應該，競選辦初開 出嚟，競選辦咯，係 梁振英 計數咯。 嗱，以梁振英呢兩個設徵咧，一定會舐到盡嘅。 係啊， 而舐到盡嘅方法就係叫佢哋繼續潛伏喺特區政府裏邊，然後就用公帑，即係用緊我哋嘅錢去請呢兩條友去幫佢競選。呢個就係佢嘅計算嘅方法。 咁嗰啲 而競選辦嗰邊咧，就係嗰啲咩潘麗瓊啊，嗰啲啊嗰個乜鬼嘢啊？屈永賢啦，講係啦，林超榮啊，嗰啲就競選辦啦。咁嗰啲都唔使競選辦開支，我話俾你聽，佢咪由嗰啲港人港地嗰啲後邊嗰啲財主佬嗰啲咩陳繼忠嗰啲俾咯。所以佢個競選辦應該冇開支添嘅，我覺得。 即係佢最主要競選經費係零咯。 係啊，佢競選經費可能係零嘅，我覺得可能就計埋龍蝦嗰件衫落去咁。 即係起碼佢自己唔使俾咯。 佢斗領 佢係佢一定唔會自己， 佢一定唔會自己， 因為佢都係簽證嚟噶嘛。 係啦，所以大家要密切留意住梁振英，如果佢宣布連任，或者佢嘅競選經費係點樣嚟？究竟會唔會係嚟自阿曾樹和個停車場又捐筆錢啊？跟住嗰啲橫州嗰啲嘅好多地主噶嘛，而家 係啊係啊。 跟住粉嶺咧，仲有馬屎埔附近嗰啲地主啦，阿四叔啊、乜叔、麥叔啊。跟住呢個古洞啊、松柏朗啊、平斜啊呢啲咧，即係準備大開發嘅粉嶺地主咧。嗱，據說啊，四大地產商得姓李嘅，李嘉誠冇份嘅啫。所以點解佢唔投地？我諗都係有原因嘅。最近開始投翻。最近嗰幅，但係三大地產商咧都是在整個東北裏面落曬釘十幾年嘅啦。咁呢啲數咪有人會找咯，我覺得。你睇下有邊啲人捐錢俾佢競選咯。 如果佢喺當初啊李嘉誠喺呢個選委冇投阿梁振英， 咁咪冇 咗佢咯。 你咪諗下嗱，一投完之後，新界東北就改翻做公司合營。 係。 本來上一屆就話係由 官地收回， 官地收回即係你。土地升值嗰啲建材化水啦，你囤地咁多年，囤地波啲建材化水噶，佢喺古洞啊嘛。 係。 咁但係而家就係結果，公司入營就話你只要喺 planning 裏邊規劃做咗私人地，起私人屋，你就可以自己申請去發展啦咁樣。咁你諗下，橫州嗰三條村隔離新世界個忽地，呢個鄭家純都出嚟講，由7000萬谷50億啦，而家估值。 係啊， 嗰幅咁嘅地喺橫州都50億。 係， 你諗下，如果四叔喺皇后山嗰幅北嘅軍地，我哋叫做粉嶺軍地北邊嗰幅地，起成8000多個單位，你諗下幾犀利？如果嗰度開發，跟住仲有平斜啊、馬屎埔有四叔咁， 係啊係啊， 即係上次收地打交嗰度， 係啦，新界東北， 新界東北嗰度，你諗下加加埋埋，所以我就係話呢個官商鄉黑就係一個連任工程嚟嘅。個連任工程就係話，如果佢親自去找地嘅話咧，嗱你諗下啦，一個政府幾恐怖，由一個截權力不受節制嘅行政長官，去親自去同人傾地， 係 自己操刀， 自己亲自操刀啦， 整一个小组 摸底，自己 用手去摸人 哋。系啦，呢个李慧琼就系荒谬到唔荒谬，佢话摸底，或者系阿罗范招芬就话摸底系呢个正常做法，系。不过摸完底之后改变政策呢样嘢冇记录，呢下先恐怖。第三次摸底之后就改变咗啦。而呢样嘢系冇记录嘅。 嗱，你话摸底四次摸底是唯一一次冇记录噶嘛？ 所以我就话出席摸底的人是边个？我觉得政府到而家都未讲真话。究竟陈茂波有冇参与？你想都想到嘅。如果特首亲自去关注呢些同地产商谈判的嘢，佢会唔通找个公务员去咩？ 一定有啊，陈茂波啦， 一定是陈茂波的，其实因为陈茂波的助手冯英伦又是梁振英的助手嚟嘅。呢个就是当年港大的阻仔嚟嘅。當年就係策動港大學生會北上交流，然後出嚟發表七一舊港宣言，話唔使七一遊行嗰條友嚟，就係當年梁振英競選辦嘅人，馮英倫與陳染，然後馮英倫而家就變咗去阿陳茂波嘅政治助理。 OK， 話咁都升得好快喎。 喂，咁你諗下嗰個利益關係，如果我要揾人做，我點會揾張炳良下面房屋處嗰條中層嘅一個專業職系嘅公務員？ 一個出事噶嘛？公務員系統出嚟嘅人點信？ 因為公務員嘅話，所有呢啲 prototype 嗰個程序係固定咗噶啦嘛。 即係佢會係篤眼篤鼻嗰個咯，幾夾夾嗰個。 係啦，咁我就話點解會無端端就變成係第一、第二仲好笑係咩咧？這個更加荒謬的，就是剛才我們說的，第時我們買老番就是 stakeholder， 是我們不是叫做非法這個侵佔或者侵權或者販毒或者毒販，有些人就說這個宣傳港獨都是販毒嘛，現在就是侵佔政府官地就叫 stakeholder， 持份者 就叫持份者，我由一元租金就做一億生意，我就是持份者，然後就因為這些持份者反對，在這些非法佔用官地上面做生意的人就要照顧他們的業務， 是的，即要解決了這個作業重置的問題，這些是他們的產業的作業。 那我就問了元朗那麼多村的圍頭村的兄弟，我們在這裡開島那些，你又進去蓋，那你為什麼不照顧元朗這些， 那些都是持份者， 在私人土地，他自己的屋那裡開島的持份者。 我覺得你不只是賣老番，你現在是其實是一個搶匪來的，是不是？一定不是你的資產，你據為己有嘛，是不是搶了人的資產？ 即是他現在其實鼓勵一個新的政策是什麼呢？你搶了之後他就會用 short， 即是這個 短期租約， 租約你的 land lease 給你的，那就租給你的，然後繼續你可以營運。好了，他不理你那檔營運是做什麼的，第一宗地的意思不是什麼業界人士，那些是叫做將農地破壞，然後破壞完之後再申請改變土地用途拿來建屋的一個過程來的，這些叫做土地的破壞者，包括拿來做什麼，拿來做十八鄉，那些是拿來做全世界電子廢料啊，報道過的了，就是將這個美國香港01報道，就是說美國一個環保組織合作將裝了追蹤器的電腦，然後 check 他們運出美國之後去了哪裡。恐怖到是什麼呢？八成來了元朗， 香港是全球的最大的接收者。 為什麼呢？就是 even 連大陸已經嚴格立法不准進口洋垃圾，結果這些洋垃圾中間分解過程是什麼呢？就是在元朗，這些叫做 stakeholder， 如果你不是黑社會，你不是鄉親，你怎可能做這些樣 子？他的 stakeholder 呢，那個 stick 不是 S-T-A-K-E， 是 S-T-I-C-K， 即是拿著棍的 那 班惡惹來的，真 的是的，可能他真的 拿著棍， 他英文可能就是說得不太清楚，是 stickholder， 那這些 stickholder 即是董輝之流， 拿 著棍專門搏惹這些人，周圍搏這些人，那就是繼續可以營運他們的電子廢料場。將來你不要清啊，其實那個電子廢料場我忘記了，報道裡面應該是在十八鄉的，其實我不知道八鄉還是十八鄉，就在這個元朗的一條村很隱蔽的裡面， 看回零一那篇東西我都 就八成的追蹤器來了香港，然後因為在清拆電子廢料的過程裡面就會大量污染那個土地，那你再申請復耕是不可能的，所以呢他就平價租給他們做這些電子廢料場，目的就是讓他污染了土地之後呢就冇辦法再變翻農地，咁就可以將中土咧就去申請咧就去改變土地用途。 係，佢仲要高度表揚呢啲嘅產業啊嘅經濟貢獻添喎，仲要即係佢話， 即係呢啲電子廢料產業。 係啊，電子廢料產業啊，嗰啲嘅貨櫃 賣紅油啦，仲有 整車啊呢啲 貨車胎咯， 做一個停車場咧，咁啲貨櫃車咧都好重要嘅。 係， 咁但係我就睇翻一樣嘢就話，香港嘅城鄉規劃，即係政府咁多年嚟。 從來未曾試過規劃了一大笪地我嚟停泊貨櫃啫嘅，即係正式嘅規劃裏面冇一個咁嘅用途。 如果唔係點會新界搞到咁啫？ 係嘛？咁即係點解無端端你覺得嗰樣嘢係貢獻咧？ 唔係好明顯，呢啲就係事後搬龍， 係啦， 將佢攞嚟整咗出嚟先至話。 佢而家就千方百計用咗幾樣嘢去掩飾。第一就話分期發展，第二、第三期幾一年之後，我估我哋死咗都未有啊！ 未有， 真係㗎，二十幾年啊嘛！我當我而家55歲啦。可能你死了先都見不到跟住我死埋都未見到。 咁我唔係咁樣計嘅即係唔係話 咁你唔好食米哥就冇事嘅可能。 我大過你就我死先。 你有心臟病我食米哥就可 以。聽日發生嘅嘢。不過就總之都係好渺茫㗎啦。 因為廿幾年之後囉 因為你第一期。現在叫做開展了都說要 2025才起不是第一期、啊、 那你其餘那兩個波都未 開有一樣東西我想 梁振英死了都未起真的 很多人都沒有想 這個是假的我覺得 為什麼那個 location 會動的先即是你說 不是第三次摸底沒有紀錄那次 不是你第一、二、三期我當你真的有三期為什麼你不是在那些原本的中地那裡起4000個公屋單位 因為那些 stakeholder 的問題 是 啊 不是你到現在都沒法解釋什麼叫先易後難 先易後難就是先討好那些 stakeholder 即是趕走那些原那些綠化帶那些非原居民 就 那三條村就為之易 趕走這班有人住的地方就易 是啦趕走這班 stakeholder 和他們的產業要重置就難 其實最終就是叫做什麼咯即是弱勢的就是被人欺負根本就是非原居民的問題而那些所謂的平山鄉那些鄉委會根本就不會看那些非原居民的村亦都唔當佢哋新界，但非原居民嘅意思，人哋都住咗好多年，幾十年嘅啦喺度， 住咗最耐佢哋。 咁而呢啲咁樣嘅叫做香港而家做咗一個新嘅邏輯，就係、是、你係黑又得，你係新又得，你係商又得，你係官都得。 嗯， 無論你做嘅嘢係違法、佔用官地，乜、都好啦。總之咧，佢為咗要搬龍門嘅話咧，就抬出一啲理由，而啲理由咧，正正就係咧。最終就 set 了一個相當之惡劣的先例、是令到政府的政策是寸步難行其實過去那幾年都是這樣、每一次他 defend 一些自己做得衰格的事做錯的事、他不肯承認的錯誤就不斷找理由去包裝而包裝的理由的過程裏面正正就是講出來的這件事就變成一個很壞的先例、很簡單將來現在政府是不是等於民間一直要求就是政府處理中土的處理中地的發展的、處理的意思不是叫你將佢合法化，而是叫你將嗰啲佔用官地嗰啲友，將佢嘅地第一要佢攞翻出嚟，第二將佢罰錢，係嘛？第三就係咩咧？如果長期佔用嘅話，重罰添。第四就係咩？維護翻嗰啲中地同埋綠化帶之間嗰啲嘅土地嘅可以復耕嘅能力。即是說保育的環境 又或者另一部分就是現在你這麼多要發展新界東北要拿地那些要趕人走那些你可以不趕人走我們在中地那裡起樓 是的所以我就說呢現在你所有其他的立法會政黨議員有什麼都好我覺得第一個邏輯很簡單就不用逐塊跟梁振英談雖然梁振英會逐塊地跟人家去談、立法會就只有一個政策我覺得是就是叫做中地優先、第二佔用官地的中地那些人即走 是啊那些連賠償都沒有 如果你曾樹和的停車場裏面中間那條車路是佔用官地的我彎了你條車路我理得你什麼 stakeholder 我收回塊地之後你還可以營運這個這樣的停車場、你夠膽拉隊拉黑幫出來上街去金鐘的話看看有沒有多少個香港人支持你是吧除非到時幾出來支持你那些是解放軍、是吧你不是拉隊你試一下你試一下拉隊出去 我想他們做得出的現 在你就出來了所以我就說根本上整件事不要說什麼官商合作什麼什麼其實最終就是利益交換、而利益交換背後就是有一個相同的同一個字頭我一早說就是西字頭即是、P 那首歌叫做什麼這個 My Little Airport 的新唱片叫做咩咩西我唔記得咗。 咩臭西？ 唔係臭西就佢講 歌詞嚟嘅， 首歌係 OK 就係、反映嘅 食好西啊。 唔係即係呢個對西環嘅不滿咯，估計係就變成一首情歌嚟嘅係。 啊，好似 唔知咩西嘅。 睇下先啊。 咁嗱，最好咧就係咁樣。 我哋推一推啲好歌先。 我的碟叫做什麼火炭泥奇好像 火炭泥奇那隻叫做什麼西呢等等啊 繼續講住先啦。 因為時間關係， 因為時間關係咧，嗰首叫做《攻陷你的西》。 嗱，坦白講，呢首歌咧就應該係今次立法會十二月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嘅所有泛民非建制參選嘅競選歌曲啊， 係 叫做《攻陷你的西》，係啦， 個西就西環， 就要將西環攻陷，逐出呢個選委會選舉，將所有西環嘅契字頭嘅人就係、是、逐出呢個選委會嘅選舉，將佢打敗。咁樣咧，香港先有機會。如果唔係咧， 逐出香港嘅。 我成日都話呢啲黑幫咁可以咁惡，其實係睇佢後台係邊個啫嘛。如果個後台叫你大家識做，即係摸底嘅意思，即係識做啫嘛。咁你咪識做咯。咁、所以我就話立法會就好簡單嘅啫，所有土地都係以中地優先。如果發展呢個公營房屋嘅話，係咪先？第二，如果破壞咗嗰啲。其實我覺得究竟有沒有現行的環保法例，如果 要分那班有負責 在那裡裡面變成電子廢料場，而最終證實是污染了個環境的話，就由他們去處理先好、 你又有那些 其實我們有現行法例的，你不要環保、即譬如說現在我走去斬了新界的樹，然後就倒一些 污染物落去河水裡、你覺得會不會拘捕我？我覺得一定會， 是不是？你就會， 是不是？ 你一定會， 你都會啦， 我就一定會，佢都會。但如果我哋篤下個鼻， 我 跟高老和嘅咁 就係 啦，係啦， 係啦。我跟咩咩咩細嘅，我跟咩咩咩咩清嘅嗰啲就唔會。 我仔仔啊， 係啦，我係呢個咩咩咩咩咩 K 嗰啲就唔會啦。 咪雙英都得 啊？雙英好似帶咗翻去啫，但係未落差。 係未落差，雙英清嘅。 係啊，未落差。 係，同埋你而家倒垃圾，你都有嗰啲即係垃圾徵費嗰啲㗎啦。所以你照計係喂嗰啲倒完嘢。應該要自己負責翻啦。 我覺得佢而家最大鑊就係咩咧？點止係呢個橫洲公屋嘅問題，即係話成個元朗啊，將會陷入一個叫做霸圈地運動啊。如果我係鄉紳，我唔圈就笨啦。我話俾你聽，即係話邊個圈先，就算 even 入侵官地，即係話嗰個地政處就會批俾你短期租約。咁呢個其實Ombudsman 都提出過呢個問題嘅，其實係一個問題嚟嘅，即係你鼓勵緊人哋霸地啊嘛， 霸咗就有短期租約， 咁咪即係同嗰啲惡霸，即係嗰啲沿海侵吞妹仔係一樣咯， 係 即係夾硬嚟咗之後，你就要 唔係喺街度見到有個姐姐幾 搶佢翻嚟咯， 攞佢翻嚟先，咁你即係你又俾翻 跟住就可以短期租約， 係啊，就可以短期租約啦，租個私有化啦， 係 哇咁都得， 不過我就話最惡劣嘅其實係佢唔單止。將那個即係所謂先易後難，其實欺善怕惡，甚至係利益勾結啊！而係佢為咗 defend 佢利益勾結呢樣嘢咧，係將成個政府 set 咗一個 precedent， 即係一個先例，按中土政策。 係 呢下先至恐怖啊！好多人淨係啲立法會淨係睇到佢官黑勾商、官商黑鄉黑呢、這個呢樣嘢，睇唔到而家梁振英因為要去 defend 佢自己同曾樹和摸底第三次呢樣嘢，而係一路一路。是退緊喺個中土政策， 個政府是扭曲自己的政策，扭曲自己行之有效的一啲做事的方法，同埋一些制衡的機制，去遷就翻佢呢一個官商鄉黑。 咪即係每一次都係咁咯。梁振英做啲撲街嘢，而嗰啲撲街嘢引起公眾好大的反對。好啦，佢就夾硬係啦，屈公務員的手幫佢抹屎， 抹到成身都。 而係抹屎的過程裏邊咧，就將啲屎抿咗落去自己的身嗰度。而家好明顯就係啦，從來。民間要求的是一個符合公眾利益的中土政策，而不是現在這種，這種是將中土漂白，明明是非法的東西，現在變成合法，包括霸官地也好，破壞環境好，都變成合法，你有沒有那麼荒謬，我們想想。 所以呢，他為什麼記者會最後要這個梗， 還有這條仆街還是 說，多謝辛苦， 對，要多謝這個公務員，因為他幫他抹屎， 幫他做了很多事， 他怎知道他抹，我告訴你，自己吃了，你之後你又煩，我告訴你，你試試進去執法吧，霸官地嗰啲，係嘛？嗱，你隨時咧，好快就會收到投訴，就去呢個審呢個 ombudsman 嗰度啦，申訴專員嗰度啦。好啦，申訴專員一查發覺，哇，咁鬼多呢啲咁嘅非法用地俾人霸咗唔做，咁就一定會發表報告，就再禀咗地政處。地政處整色整水都入去執法，隨時俾人揼添。我話俾你聽，喂，我後台咁大，喂，梁振英係我後台，西環係我後台，你條咁嘅蛋散入嚟，你試下入去曾樹和停車場嗰度啊！係嘛？試下揼牌啦，手指揼埋佢啊！ 但我又唔係話，即係唔係話幫邊個説話啦。其實我哋有三個特首嘅諗法到而家，好似梁振英之前都唔係咁做嘢嘅喎。 個原因我覺得很簡單，第一，從來特首都不應該直接在一些具體的項目裏面從事任何的督導與談判工作，這個必定就會產生這個官商勾結，直接勾結，直接勾結 bypass 那些， 因為你將政府內部的一個 check and balance 的程序你 bypass 了嘛，譬如地政署、房屋署其實有很多專業職系的官員，他們本身是有一套既定的程序去跟這些所謂的中土的佔地者去談判的，亦都不是第一次，摸什麼 Q 底啫，人家根本地政署是有曬嗰個程序的嘛， 你可以直接談判是一個很好透明度很高的一 個,、一個對話嘅。 你可以面對面傾咯， 係你不需要去個酒樓啊嘛，而家其中一次我都係酒樓裏邊。 好似話啲叉燒好食喎，嗰度符合歐盟標準的叉燒。我就諗下歐盟標準， 歐盟標準， 但係有叉燒標準咁樣都唔知係香辛勞作啊，又係 西班牙黑毛豬嚟整嘅。 我就話你變咗成件事之所以荒誕就係咁啊！佢話跟住阿張志光咪好笑咯，因為佢關心嗰樣嘢，所以大部分嘅土地佢都會摸底嘛，自己去拍門啊！佢話好啦，自己拍門， 粒粒皆辛苦， 做埋 周圍 區議員嘅工作。 唔係啦，如果你拍到之後起到萬七個單位，香港人 越拍越少， 應該支持佢連任啦。我覺得係 啊， 林乜你落場嘅原因係要贏波嘛？ 係 喂，如果朗尼落場嘅原因？是因為他不落場所以才贏球，而落了場是會輸球的，那朗尼就是人都會準備賣走他的。 現在網上就是一條片是朗尼的嘛，橫膠事件嘛，那波是這樣橫膠 的。他這現在張志剛那些不是橫膠，是黃膠。 那你想想你特首落場的後果就由萬七轉了做四千，這個就是他落場的後果。即是他的朗尼落場都不會射自己龍門，他的橫傳或者上腳摳完之後就甩腳啫，係嘛？呢個就老董啫，老董就上腳，然後甩腳 啫，甩到痛添啊！只腳 係啦，甩到腳痛啫，因為交打雷都交唔出個波。 係， 咁佢而家唔係喎，佢帶翻去後邊扭過迪基亞喎，而家係射入自己龍門喎。佢越關心嘅嗰啲土地問題就係咁嘅。 佢一尺搏上陣就越整越少啊！ 嗱，佢嘅理由咧，我覺得就冠冕堂皇，就係話：，唉，社會好多人士反對，我都好勞心勞力，所以要親自處理。不過咧，希望大家支持我哋起公屋，粒粒皆辛苦。呢套就係表面冠冕堂皇嘅理由。但係你睇佢做乜？我成日都話政客唔好聽佢講乜，而係睇佢做乜。而最終就係每一次佢落場踢完波之後，都會蝦碌嘅，都會射入自己龍門嘅。咁就懷疑佢以前嘅利物浦嘅龍門高巴拿啦，高巴拿就係打假波， 係 俾馬來西亞賭波集團收購咗嘅，其實就買咗嘅。 係 咁而家好明顯就係佢每次都係向後場扭噶啦，係扭完之後射翻入自己龍門，然後助攻俾佢叫陳茂波，係係嘛？所以你話如果佢除咗呢幅地之外，啱啱上個禮拜零一就揭出呢、這個。又是这个什么了？ 愉景湾。 愉景湾。愉景湾就直接参与要求在政府高层里面提出放宽地积比率。 是。 那就即是送钱给这个香港兴业集团了。 就比如起高 香港兴业集团。这些就你只是看表面看不到他们利益关系。以为就是各个地产商都益财不是。香港兴业坐在行政会议那个叫做查史美伦。 查史美伦是。 就是查济民家族。就是这个红色的纺织大亨，上海来的纺织大亨查济民家族。他当时能够比其他什么南海沙厂啊，或者唐英年的老豆唐唐长先那些厉害的原因是什么呢？他最早走去搞地产，其他沙厂佬仲是搞紧工业的时候，他就已经走去愉景湾。而当时得到一个人帮助，这个就是同时亦都是姓查姓梁之间的那个后面那个木偶师，就是叫做钟日杰。當時愉景灣規劃只不過是作為一個低密度的酒店用地，叫做度假酒店，係嘛？即係好似大家喜歡去芭提雅被人偷嘢嗰啲酒店咁樣，就係嗰類 villa 酒店用地。 villa 結果又係咁啦，中日傑，我估呢啲招數係會一路傳落去，係冇經過政府嘅程序更改等等咧，就突然間咧就放寬咗地積比率，就等你可以改變成為低密度住宅。咁你諗下，低密度酒店同低密度住宅。那個 valuation 可以爭幾遠呢？其實，咁所以就係呢個愉景灣，其實聆訊過個立法會。愉景灣喺我記得係二零零幾年嘅，的個鐘日傑上去嘅。呢、這個愉景灣咧，其實係充滿住蠱惑利益交換。跟住咧，呢、這個鐘日傑就一路喺政治上分緊一班人， 就是羅康瑞、張志剛、梁振英這班人，就是由這個叫做工商專聯開始，一直到這個一拍兩散研究中心、都是同一個 school 出來的，又是所以就明白了，大家沒有東西是沒完沒了，即無緣無故的愛，也都沒有無緣無故的恨，其實全部眼中，在梁振英眼中都是一樣，只是一個 dollar sign、5000万 UGL 就是5000万、究竟香港興業又有什麼呢？大家就不知道了，他美其名就是說增加土地供應，增加房屋供應，他在這個 umbrella 下面、是可以做盡他這些東西， 即是他說改這個地積比率就為了增加房屋供應， 是啊，私人樓，私人樓與公 用私人樓、啊、還要， 但是如果他得到的利益又怎麼計算呢？ 這些就不會現在計算了，你看他 UGL 單嘢，你就知道之後才計算的，那些就、是之後後到幾時也都沒人知道，但是很少可特首親自在高層會議提出在某一塊地裏面放寬地積比率， 不要說很少可，我可以肯定說 喂，這個坐得監的， 是未試過、即你加上港督，我都說由朴鼎茶，即第一任港督開始，加上三個特首，是唯一一個梁振英做這件事，即是這些親力親為自己做， 唯一他敢做、他敢做的原因，我覺得第一他有一個很堂而皇之的理由，就欺騙公眾，第二後面支持他的人亦都默許甚至鼓勵他這樣做， 甚至乎那些是記得是利益， 因為這個就是利益集團是什麼呢？我剛才說就是他連任的基礎、 即我覺得個我們一路的方向是指一樣什麼呢，但這樣大家可以分析一下，就是說這個是一個新常態，因為譬如我們第一任特首的時候，西環的角色不是現在這樣，他的組織沒那麼龐大，他利益沒那麼多，他外面的自己的物業都沒那麼多， 你有幾可見到當時姜恩柱，姜恩柱是外交官來的，做這個中聯辦主任的時候、其實相當低調、所以阿董的年代第一任是真正有高度自治，原因就是因為阿董的後台是江澤民、而你姜恩柱是一個外交系統的人出任香港中聯辦，即是說當時中聯辦的角色是對外不是對內、所以他調過外交官來， 同埋亦都係符合翻嗰個即係國防同外交就同大陸有關，其他嘢就高度。 董建華會唔會去西即係唔係西環啦、去中聯辦借票啊？使唔使去借票啊？嗰時啲建制派議員啊，會唔會冚曬啲窗簾，然後送啲書入去中聯辦咧？ 係咪？同埋就係會唔會有契字黨啊？係 啊，都冇呢啲嘢噶嘛，嗰時 係冇噶嘛。咁啊，呢個就係你由慢慢2003年之後就出現一個質變啦。就是當時共產黨就見到温家寶後腳一走，跟住就幾十萬人上街嚇一跳。我想佢震撼的程度等同於呢個法輪功包圍中南海一樣，事先無聲無息，突然間湧出咁多法輪功信徒包圍中南海。咁好啦，跟住就要求咩呢？就有所作為，提出一個政策叫有所作為。咁同時就要求民建聯就外強質素，就內樹形象就內強質素。咁、結果佢就搞咗一班律師入去啦，就係嗰啲叫移民律師蘇錦良啊嗰啲啦。嗰扎咧就係變做外樹形象啦， 用卡片當 ID。係 啦，跟住李慧瓊嗰啲突擊入黨啊，咁樣 反係專業人士一堆咁。 三年嗰扎一出曬嚟嘅張國軍啊嗰扎啦。咁但係中聯辦就咩咧？有所作為嘅話就開始擴權。擴權包括咩咧？就第一。他就叫做選舉協調，這個王振民說關注選舉是理所當然，關注當然沒所謂啦，你只要拿眼去望啫。等於我們關注美國大選有什麼所謂啫？大家今天看食花生一樣啫嘛，看看這個 Donald Trump 怎樣打斷這個希拉里70多次咁樣，係咪勁過鬱敏？咁但係你呢、這個我哋冇影響到美國選舉裏面點樣協調嘅噃， 我哋唔會幫佢配保票嘅， 我哋配唔到票俾希拉里或者 Donald Trump 嘅。 我關注奧斯卡邊個得獎都得㗎，關注。 但係而家問題。阿 P 嗰首歌叫咩话？ 恭喜你的西， 恭喜你的西啊！个问题就系佢唔系净系关注啊嘛，而系佢参与嗱呢个就最早期就叫参与协调，即系话你自由党、经民联、乡议局三条友都想出呢个叫做八乡呢个选区，咁我就做一个中间人，喂你哋四四六六大家坐低倾掂佢。 啊，呢、這个唔好出啦，呢、這个点样啊？呢、這个喺嗰度 系啦，呢、這个肥叉就归你嘅，呢、這个。乾蒸牛肉就是他的、然後這個叉包就是你的，樣大家談定他，那談不定那怎麼辦呢？就第一就是利誘，利誘就是說這樣，不如我給你一些好處，你去這個江門市做政協啦、或者去惠州跟陳小春一起坐啦、又可 或者叫你去倫敦旅行咯。 係啊， 而家 而家啫，而家啫，唔係嘅，以前利有多， 以前好啲嘅， 就唔會威逼嘅。 係你去倫敦旅行啦， 威逼就到惡咗之後，你先會威逼噶嘛。咁呢個就係協調，已經違反基本法嘅咯。我覺得已經係，而家就唔係協調添，而家就加埋第四對叫做契字頭。 嗯， 係嘛？契字頭就話你三個人傾下嗰陣時，佢就突然間懟咗條友入嚟，叫何君瑤。然後就跟呢三條友講，你哋三個都要讓，讓俾何君瑤。 然後搞到輸咗嗰啲話人哋語無倫次。 係啦，呢個就係我嘅自己人。咁、 嗯、 你諗下啦，你又係球證，又係卡頓普，卡頓普又係曼聯嘅領隊，即係等於少林足球裏面嘅謝賢一樣啦。球證又係你，球迷又係你，踢波嗰啲人又可以飛鏟，又可以乜嘢陰招都用曬。咁你話呢個叫關注選舉？呢、這個唔係，呢個係直接參與選舉喎。 同埋 其實係操盤手嚟 嘅 喎。 同埋你仲有大量嘅地區組織，你而家中聯辦直接放咗喺大量嘅地區組織，做好多地區工作，幫嗰啲人去登記做選民啊，跟住點樣去掌心裏啊呢樣嗰樣。喂，呢啲直情你係參與咗落去。 喂，點止啊？ 處理嗰個選舉 唔係淨係選舉啊，好簡單。梁振英就提出一帶一路，然後咧就攞一大嚿錢，將公帑，然後話俾人申請去資助一帶一路交流。其實而家今日終於揭開呢啲所謂一帶一路交流團，其實係廉價旅行團。 嗯， 九龍社團聯會陳振斌呢啲就係中聯辦嘅人。 係， 結果又啲錢又翻翻去啦。我敢寫包單，承辦呢啲旅行團嘅都係佢哋嘅旅行社。 梗係啦， 即係而家賣緊廣告啊！唔知幾多少 千三千蚊俄羅斯， 我去俄羅斯嘛， 係嘛、啊？我唔知道有冇俄羅斯妹睇添，以佢哋嘅品味應該會有 嘅。九日嘅行程遊走捷克就7,399， 但係7,399呢個就貴啦。民建聯嗰個3,000啫嘛， 係。 但可唔可以博埋兩個團咧？ 都得 一萬。13,999就去完俄羅斯加捷克， 去17日咁就17日 可以去。 不過呢個都超值㗎， 喂大佬去捷克7,399，你唔超值？ 你淨係機票都已經攞7,399啦。 民建聯都要整色整水，話拜會下呢個咩當地嘅領事啊嗰啲咁嘅嘢，大家唔想去啊， 都要參觀下。 其實咪又飲飲食食，同啲領事去食魚子醬，係咪又係開數啫嘛？但你諗下呢個捷克團係冇嗰啲嘢嘅噃，所以我哋都應該請。塞爆佢應該 係話藝術文化交流添，更加應該要去添啦。 係咯， 直情係啦。 你話曬都係一個藝術界功能組別嘅參選人， 係咯，應該要去喎。 你諗下呢啲就係、是、其實唔係你話唔係利益勾結，跟住你教育局下邊嗰啲北上交流團，又係邊啲旅行社營辦嘅咧？你試下問一個普通香港人搞個旅行社，攞唔攞啲學校嘅生意啊？ 嗯， 係咪一定又係同西字頭有關嘅啦？你想想如果是西字頭點解咁發達啫？而家書店又係佢三聯聯合出版集團，曾經唔係佢嘅喎，係近呢5年到啦，又係西字頭嘅出版， 直情做咗股東， 直情做大股東， 將聯合收為佢。 係啦，跟住我一望咗去，問下地產代理，喺偉業街嗰棟成棟工廈都係佢嘅。 嗯， 跟住而家就係話咩？連呢啲咁嘅旅行團，我話俾你聽，個大生意嚟嘅其實。你諗下全港有幾多中小學？佢當時嘅政策就係話，起碼小學6年裏面去一次啊嘛，咁、 嗯、 你中小一小三唔去，起碼即係小四到小六、 嗯、 去一次。 嗯、 全港咁多間小學你計啊，係嘛？ 幾百間咯、啊，大佬。 幾百間小學，你隨時唔係成個 class 去曬嘅喎，可能係因為太多人啊嘛，分開兩次嘅喎，可能係。咁你諗下，未計中學咧。 所以一帶一路呢個係一個。 一帶一路呢、這個 發財 大佬呢個其實係中土上邊嘅停車場生意嚟嘅，真係。 好似佢個原意都唔係咁嘅喎。 喂，大佬，你點解左老左搞出嚟嘅一定變曬味就咁嘅原因？因為佢哋眼中根本所有政策都係假嘅，其實咩一帶一路，你問陳振斌，佢背後都笑到碌喺度啦。實際上係咩咧？係利益。呢啲利益攞嚟做咩？攞嚟買裝腳，攞嚟中票嘅利益。 係 你同區議會撥款3億俾佢哋搞活動，18區咪一模一樣咯、 嗯？又等於係即係譬如投票日朝早嗰啲即係飲茶嗰啲一樣啫嘛。 咪同埋你個界別裏邊啦，嗰啲曲藝社嗰啲乜社乜社，咪就係攞區議會撥款嘅3億攞嚟搞一次活動，跟住咪中埋票喺呢個文化界功能組別投埋俾馬逢國咯。所以我就話成件事碌嚟碌去，我就話啲傳媒仲喺度查乜鬼？你而家喺 before 立法會呢個行政長官選舉之前，其實任何嘅傳媒 Fatwire 好眾籌乜春都好啦，你只係做一樣嘢，就係做阿 P 所做嘅嘢，就係嗰首歌 《攻陷你的西》， 就係《攻陷你的西》，即係話喺度呼籲所有呢啲網媒係做一個咁樣嘅聯合，一齊去做一個咁樣嘅調查報導，就係究竟呢個西啊，我唔理佢咩味都好啦，總之呢個西究竟？ 控制住啲乜嘢咧？究竟控制住啲乜嘢咧？ 係 係嘛？嗱，結果得阿 P 出嚟喺度唱衰佢，咁樣仲俾人鬧添，話佢講粗口歧視呢個女性。嗱，究竟你諗下，由出版、書店集團、旅行社、投資物業、投資住宅物業、投資工業大廈，到佢嘅人事編制有幾多人？究竟佢嗰個嘅成個規模係點？嗱，香港人係完全，我哋對特區政府就好有好清楚一個印象，係咪？因為佢都上曬網噶嘛，係咪？佢 D 幾係幾多錢人工？起碼我知道張志剛幾多錢人工啦，係咪？起碼都係公開，雖然佢做唔做到嘢，大家即係有唔同睇法。 嗯， 但起碼我都知道用緊幾多錢。 係， 但究竟而家控制緊香港嘅呢一個神秘嘅呢個西環集團，完全一無所知喎！我哋對佢哋係。你今日幾恐怖？ 佢直情一個政府嘅架構，但 係其實呢個係我哋突然 驚醒嘅。喂 ，AO 得四百幾人㗎，邊度西環 驚醒嘅？ 因為天計喎，大佬。 因為你以前我哋嘅諗法，譬如由許家屯去到周南一路咁過嚟咧，你就覺得佢應該就喺新華社嗰棟樓裏邊辦公㗎嘛，即係以前係咁樣㗎嘛，甚至到高志仁啊、彭清華、 遍佈香港， 你都唔識得話邊個係高志仁啊？高志仁點樣啊？你都唔知啊！但原來而家每一個地區有個主任㗎喎， 直情係。好似嗰啲民政處咁樣咯， 佢將成個香港政府將佢係翻印咗一個 DO 一個出嚟， 佢都有共產黨都有 DO 㗎。 呢樣嘢係香港市民突然驚醒喎，呢樣嘢。 原來跟住咪約阿周永勤嗰個密室，咪就係佢哋嘅地區辦事處嚟喺小瀝源嘅地區辦事處咯， 即係你要諗下就話佢，你上去中聯辦嘅網頁，佢有五大功能，佢有幾時講過話要整啲地區主任嘅咧？即係。當然佢可以話佢講得通嘅，但係點解一啲外交啊、聯絡啊嗰啲嘢，點解要令到佢譬如話荃灣有一個咁樣？ 個原因就係2003年之後啊嘛，就係、是、話 有所作為乜嘢？ 有所作為就咩咧？更好地協助特區施政嗱，呢一條咧就係香港嘅呢個死因嘅，呢一條啦。 嗯， 所以當年張曉明落嚟就係話西環不治港，但西環要盡職。盡職裏面即係盡自己嘅呢個職務咧，就係更好地協助特區施政。 嗯， 喂，你點分咩叫協助？曹二寶亦都講過要兩支管治隊伍。 嗯， 係咪？我就話而家啲人仲講曹二寶都勾啊！而家係一支管治隊伍， 一支管治隊 伍就係西環一支管治隊伍。 特區政府反而 係 假嘅， 特區政府係服從於呢一支管治隊伍。 你個 D.O. 都係坐喺隔離一個矮啲嘅椅。 你諗到嘅，如果唔係嗰啲鄉親點會咁跋扈啊？嗰啲黑社會點會咁跋扈啫？喂，而家你梗係啦，你要靠佢啊嘛！嗰啲外字頭又點樣嚟？你諗下香港之所以變成有一股獨立思潮、分離主義，就因為到過去幾年香港政局出現一啲咁核突嘅嘢咧，係大家頂唔順，係已經係觸及香港人嘅底線。但係啲嘢繼續每一日都咁發生。你諗下當時林慧思事件走去針對法輪功嗰啲人，到今日仲係企喺蘇果門口翻緊工嘅嗰班阿嬸， 嗰班清關外， 清關外係啦。又是什麼人呢？背景又是什麼人呢？好了，2011年之後開始越來越多這些團體組織出來，而更重要是什麼呢？建制派那把口是越來越賤，他根本就不需要跟你政治辯論，他 defend 的政策他都不需要，他就是講出他們的歪理，然後就舉手投票，即是整個政治文明就大幅倒退。以前的建制派就算你陳婉嫻都好，你幾左的立場都好，你都要講得翻啲人話出嚟 ，defend 個立場， 你都要諗啲論述 啊！係啊，你都要諗啲論述啊嘛！而家直情係倒退到就係舉手算啦。 咩咩咩咩 就話誒呢個得個教訓咪算咯，使乜調查啊咁啊？連論據都唔諗啊！講出一啲嘅婦孺之見，呢啲婦孺之見根本係唔上一大台嘅，其實。 嗯。 係咪？所以你成個政府就越嚟越冇民意，佢就走去咩咧？就再進一步將個問題咧 side track 咗去其他嘢啦，靚仔啊！港大學生會啊，學聯啊，傳媒啊，結果咪全面進攻咯。你越進攻嘅話，啲人嘅離心越大，因為佢覺得呢個政府包括所謂嘅呢個中國中共嘅政權都係一個撲街嚟嘅。以前你諗下，2008年都冇咁嘅諗法嘅香港人。2008年嗰陣時，汶川地震同呢個北京奧運嗰陣時， 你2003年七一遊行都係針對特區政府啫嘛， 係叫做咩咧？叫阿温總趕走老董啊！嗰陣時個口號 係啊。 其實而家啲人咧就佢啲記憶係好短嘅，即係譬如而家就話誒，而家就話中共係好衰咁樣。咁但係由回歸開始去到阿董落台咧， 主要香港的民怨咧，係同中共係無關嘅，根本就係完全無關啊！因為當時的房屋政策八萬五呢啲咧，咪梁振英啊嘛， 老董啊呢啲。 其實朱鎔基又好，就算 even 李鵬都好，佢只叫你做八萬五啫，佢冇提出過呢啲嘢，個講冇講理都冇理，係你自己搞出嚟噶嘛，係嘛？即係香港的經濟金融政策啊，嗰陣時夾息夾到幾百厘啊，都是香港自己做的嘛。咁就我覺得零三之後咧，就變咗就係冇咗一國兩制咯。基本上就慢慢嚟講就冇咗一國兩制。 我要睇翻頭先嗰個咩團嗰度咧，頭先有聽眾資料提供咧，原來咧我係參加唔到嘅呢一個咁嘅文化交流團，因為咧佢係十五到廿九歲嗰啲人就參加。 哇，大佬！ 咦，阿 Lance 得喎，可能 Lance 得啊 ，Lance 似嗰啲日本 AV 嗰啲咧，都成日扮細路仔著到長， 係啊， 但係你冇仔， 著埋校服咁啊得㗎啦。 即係係啦，即係亦都係同時係一個洗腦工程， 搞靚仔咯， 即係一舉四得，一舉幾得，係啦。 坦白講， 可以出去， 但係亦都唔好高估佢啲洗腦作用。我啲朋友咧好多老師嚟嘅，佢帶嗰啲遊學團北上嗰啲咧，其實大部分翻到嚟咧就已經即係玩到創曬之後就唔記得曬嘅。佢有洗腦安排嘅，但係冇啲僆仔係唔會信嗰啲。 你講啲係去大陸嗰啲喎，係嘛？ 大陸嗰啲北上嗰啲，即係佢哋嗰啲僆仔就係你，即係佢去嗰下就會中伏嘅，但係咧好快就唔記得咗。 有冇魚仔食過皮㗎？ 我諗冇啩，嗰條魚仔可能係紅衫魚咁啊，有五粒星喺度。 同埋咧，我哋睇翻呢張海報咧，即係漫遊捷克交流團藝術文化交流團，但係你睇下個張掖嘅設計孏到咧。 喂，大佬佢 藝術坦白講交流， 佢代咗政府，我當佢一團代十萬啦。佢代咗十萬之後，佢梗係攞最低嘅成本去設計嗰啲海報㗎啦，係嘛？ 真係咁鬼話， 隨時喺個社團裏邊揾個掃地嗰條友自己去設計㗎啦。 真係肉酸到咧，真係 好啲色都怪怪。 坦白講，如果老左搞嘢係有 taste 就唔係老左啦。係呢個係即係循環論證嚟嘅，其實係。 咪工聯會嗰個男人大肚生仔嗰幾温馨啊， 喂，工聯會好多課程，而家啲人啲文青去學。都不敢告诉人自己工聯會學的 好亮啊 大佬你一講出嚟已經被人秒了你問你哇呢、這個整學整月餅啊而家好興啊呢個月餅喺邊度學㗎咁樣如果你話俾人聽啊冇我喺觀塘工廈嗰個叫做Genius Kitchen 嗰度學嘅咁咪好型但你話唔係啊我喺土瓜灣工聯會學嘅食都唔食嗰啲友我話俾你聽係咪就秒爆你㗎啦所以你一睇睇到啦九龍社團聯會你估咩呢你咪揾嗰啲即是裝腳屋村那些 是啊是啊 不是咯你試下中產哇頂你九龍社團聯會去捷克即他都不會讓小孩去啦我覺得 即是你十幾日七千 喂大佬你有沒有看過那個陳振斌的造型啊九龍社團聯會 是是是 呢、這個佢成個黑幫咁嘅，好似鄧光榮咁啊！ 真係似鄧光榮，好似鄧光榮。係 佢整嗰啲好類似中山裝嗰啲 假中山裝嗰啲嚟㗎，有阿龍啊、葉樹坤啊、鄧光榮啊、成龍啊，個個都著㗎嘛。其實係 唔會啊，張玉成都有嘅， 係嗰啲造型嚟㗎，係行出嚟成個大佬咁㗎。 周玉成 唔係仲有嗰個咩上海仔，咪成日著啲衫。 是啊方中信都是有 的。是啊 这些咯。 是啊 是啊 是啊 整个上海仔那些。 他真的好像像邓光荣不是搞笑。他应该个 office 有个大的关公那些。 入人入格那些来的。 是啊你看看这些哇 真的。他现在最惨就是他直接入埋政府的话那你想想就放了一条人叫刘光华自己入去了。刘光华就管住民政事务局了。民政事务局就专门分这些东西了。那你想想所以重亲的资助都是他们咯。而家你冇人留意嘅咋？政府基金啊，好多呢啲基金噶，咩環保基金啊，乜乜，你睇下中嗰啲係咩人咯？佢就係咁樣嚟去 groom 大嗰個建制派嗰個地區力量。 同埋而家佢係一代一代咁樣去細集嘅，即係嗰陣時幾千萬攞到啲錢去做龍獅節啊，不明不白嘅咧。咁而家啊呢個陳議員嘅 交俾個仔， 係啦，個仔又做議員噶啦嚇。 係啊，所以咪就係一路一路嘅，佢唔需要佢最慘就係咁啊。原本他就要重要過共產黨去撥啲資源落去， 而家自給自足噶啦， 他就只要拍咗條水喉入去特區政府，就由香港嘅納税人去分呢個建制派 咯。我覺得他有啲似咧睇胡雪岩本書咧，佢帶埋錢去做官噶嘛。因為帶了錢去做官就啲財主借錢俾他因為做了官之後就可以收錢嘛所以政府一個錢都不用出的 即係個蜻蜓啊，係唔使俾錢噶。你好好少嗰、那個。 但係而家最慘係個蜻蜓個政府要俾錢。 要俾錢，唔係個納税人俾緊錢去分建制。 唔係話呢班有自己揞，如果佢揞自己揞錢， 陳振斌自己揞，你廠佬就冇人歡迎。 但係而家佢嗰度咧就話佢嗰個肥缺本身會產生一嚿資源分配出嚟。 咁所以我咪話呢啲咪同大陸一樣咯，逢親中央立項搞一樣咩嘢、嗯，地區就考立名目出嚟，然後實際上 就用公帑， 就喺呢個名目裏邊就 比清末更腐化。 呢啲唔係貪腐，呢啲唔係腐敗，係咪？你搞呢啲咁嘅捷克旅行團嚟托啊！你真係咩俄羅斯旅行團你搞嚟？ 你根本同呢個紙上所講嘅一帶一路係完全冇。 你又唔好叫佢哋去印度， 唔會咯。 你又不要叫他們去這個吉爾吉斯， 是的，很明顯這些就 是要他們去伊朗， 他們正的東西嘛， 當然是去正的東西，就是 去享受一 下，這些不拉奸的捷克， 捷克跟俄羅斯的美女，這樣很明顯是那班的人， 他應該去烏克蘭的，因為現在大陸最熱，是的，就是最熱烏克蘭， 是不是窮的，你又不要叫他去， 是的，你又不去吉爾吉斯， 你日利亞都可以去 的， 肯亞都是的，可能九月過了 Safari 的大遷徙的季節，可能，因為他們都夠僵搞次看動物大遷徙， 一帶一路唔係做嗰啲嘢嘅， 唔係都同一帶一路有關嘅。嗰啲動物可能由一帶一路遷移過去噶嘛， 因為冇啲中國人一去到咧，啲動物都會遷移噶啦。 又或者俾中國人殺曬啊！而家 食就係 攞大象象牙走去， 攞埋啲皮啊！啲大象， 即係你呢個就係大家目睹發生嘅喎，我覺得。 嗯， 係咪嗱？佢 cheap 在咩咧？即係你香港人好，即係好憤怒嘅係，佢又特登教到嗰啲數就唔使上立法會財委會攞錢。 嗯。 是吗、咁然后跟住就斩开佢、其实都被审计处夹过㗎啦已经係。就将佢斩到啱啱好唔使上个财委会攞钱。乜嘢都 bypass 喺立法会绕过佢、然后跟住呢你要 PNP 一举手佢就用举佢都费事讲理由添。 係啦 举手就举赢你。 一定就过唔到。 喂如果係咁嘅话坦白讲你问我选个人入去同你坐喺度开会就相当荒谬。因为呢个激进化係由整個西環治港逼出嚟嘅，係因為佢用緊一套內地嘅政治嘅手段去管理香港嘛。而呢種管理嘅手法係比英治時代仲要落後得多嘛。你諗下英國佬曾幾何時會有英國文化協會得到香港政府嘅資助，然後就用2000元去倫敦玩咧？ 係。 根本是未試過啊！ 有的以前就是國慶就雙十國慶那些團去台灣幫呢個蔣總統捉手嘅啫，我記得就700多蚊。 香港政府無關嘅嗰啲， 就是民生物產啊嗰啲贊助嘅啫。 以前的公務員咧就有賺有啲津貼俾啲仔女去英國讀書喎。 喂，嗰啲就係 benefit 人哋講到 明，嗰啲係好透明的，講到明 退休可以坐遊輪添。 但是那些不是一種商業的利益輸送來的， 這些其實都是一些利益輸送來的，我就是說中間哪些人去承辦這些旅行團呢，是不是這些不是利益輸送，然後哪些人成功可以申報到這些錢，你試試我們走去成立一個叫做一帶一路城寨考察團，斗領都攞唔到啊！我諗， 同埋我頭先講咧，李陳鑑林嗰、那個陳鑑林啦，嗰、那個龍獅節咧係證據確鑿噶，不過 審計處都喐埋啦， 係啊，係咪政府自己不了了之啫嘛？ 嗯， 咪又係同呢個霸中土可以攞嚟變成合法漂白生意一樣咯。 即係呢個就係冰山一角，你睇到個龍獅節咧咁樣搞嗰啲冇阿獅冇阿龍咧，有幾千萬噶啦，係咪？仲有好多，即係都未曾有呢個政府政策喺背後，而家一帶一路你可以打正招牌。做段益的生意係嘛？ 喂，同埋咧，你呢種咁嘅風氣慢慢變咗係咁，即係咁明目張膽咁做咧，其實好多人咧都會，你話做生意嗰啲，慢慢都會拍埋呢啲碼頭。 哦，佢正正就係要咁。 係啦， 即係話當個社會分開兩條路，一條路咧就係跟我呢個字頭揾食嘅，就乜都得。 即係你要醒目嘅。 如果你唔跟我呢個字頭揾食嘅，就乜都唔得。 係啦。 但我目的就是令到人過底。 我覺得呢樣嘢其實係好危險，我講咗好多次啦。即係譬如話，而家香港咧有一個。叫做 CPI 的、Corruption Perception Index 是一個是國際的評級，是在德國的，咁佢就都幾多人信賴嘅。香港嘅排十幾，同美國一樣。咁、丹麥啊嗰啲就好高啦，排喺頭嗰三名。中國排到100嘅，即係中國同嗰啲蘇丹啊嗰啲咩， 你都仲喺個 list 度，應該我已經出咗個 list。 即係嗰度百幾個國家嘅啫，得咁啊！中國就排喺後邊嗰啲咁啊，永遠都喺後邊嚟嘅。 係 係啊，咁所以就話而家咧，即係外國人咧對香港有個幻象啊，認為香港咧都仲係英治時期香港，所以將佢排到係喺新加坡嘅上下，就高過台灣，台灣係30幾嘅。 咁如果有朝一日佢醒覺，發覺你班人同烏坎村嗰啲 冇啦，你睇上個禮拜《華爾街日報》嗰篇報導醒覺噶啦。 咁所以就話，如果香港由譬如而家排十七，跌到落去八十七， 跟住你嗰啲 rating 咪全部跌噶啦。 咁你估香港嘅投資個環境會點咧？ 跟住咪 我覺得好危險㗎。 跟住環球時報就會鬧嗰啲傳媒唱衰香港。 係啊，你鬧是鬧啊，如果目的都將香港 downgrade 咁，你 關佢咩事啊？ 咁我哋全部攬炒咯。 啊，而家擺明就係攬炒啊！而家擺到明。 即係呢個唔單係一個政治問題，係所有人嘅利益嚟嘅，所有真正香港人嘅利益嚟嘅，呢個長遠嘅生計。 但係譬如話呢啲就話做生意拍埋啲碼頭嗰啲人，佢話知你目的跌咗幾多啦？佢喂，總之佢揾到 錢。你問我呢啲人，大部分揸住外國護照嘅，個口罩外國嗰啲個護照就係假嘅，揸住外國護照嘅，然後跟住長期就攞嚟咩咧？攞嚟揾食嘅。你叫我左，我去到最左個原因咩咧？我係冇面喺班 friend 面前，不過我揾到錢。係 啦， 其實就係佢哋，佢係最現實。 同埋佢成班好似黑社會大哥咁 樣。係啊，嗰班人係最現實嘅。 而揾到錢之後， 佢唔知你 有 錢 㗎啦。 佢都知啦，跟住撲街揾食揾食㗎嘛。 所以我哋真係，我覺得呢樣嘢唔可以，即係唔可以俾佢繼續咁向。 所以佢咪永遠去揾到班劣質嘅人咯。然後跟住再捧嗰劣質嘅人上位咯。以前英國佬唔係啊嘛，佢係要你上咗位。在個社會裏面做個精英，我先吸納你做建制派嘛。而家唔係嘛，你跟我揾食，你總之有個核突得個核突，同我一齊撩鼻哥一齊彈鼻屎，咁就係自己人。 同埋你即係又講翻譬如歷史咁啦，係嘛？我哋以前英治時期咧，就有回歸之前咧有所謂叫做保皇派嘛。咁有好多政府委任嘅兩局議員啊，譚慧珠就係因為一啲交通事業嘅。被人看到有些利益輸送咧，即刻乜嘢官職都冇曬。 唔係利益輸送啊，佢死就死喺咩咧？一周刊當年出咗個報導之後，佢打俾邵逸夫啊。呢下先 俾人冚噶嘛。 想 TVB 唔好 follow 嗰單嘢，呢個先係死因啊！但係今日你打俾 TVB 呢個係功勞嚟噶。 係。 哇 ！TVB 都唔知幾想同你接近。 第一 TVB 唔知幾想同你接近。第二你干預新聞運作，呢個係你嘅工作添啊！ 而家第三，佢唔使打電話俾 TVB，TVB 自動會 幫佢清洗洗到把 把。或者係根本冇發生過呢單新聞添啊！如果你淨係睇 TVB 嘅話。所以你想想不可同日而語，而家係你由裏面爛出嚟。所以啲人話我哋只要同中共切割就可以自保香港城邦自治，呢個嘥氣我話俾你聽。因為問題就係你以為佢唔搞你咩？實際上佢已經搞咗你好耐啦，搞你十幾年啦已經。 佢而家搞到你好似阿六八九講嘅輾轉反側咯，搞到你。 唔係咯，你以為理論上我唔理佢哋深圳河北面發生咩嘢，佢又唔好理我。呢個癡人說夢，你目睹緊每一日發生呢啲咁嘅嘢。七三九九去捷克3000蚊去俄羅斯，呢啲一帶一路交流團，跟住喺橫州發生嘅嘢，喺皇后山發生嘅嘢，喺新界古洞發生嘅嘢。然後你以為嗰啲嘢係自己會突然間走出嚟嘅咩？然後跟住我哋今日先至醒覺，哎，我哋只要唔好去六四集會，佢哋就會感激我哋，就尊重我哋城邦建國，大佬。即係你聽落去都覺得荒謬啊！呢樣嘢係嘛？即係一個惡棍已經入咗你屋企，打爛曬你啲嘢，攤曬你啲錢，霸埋你張牀，你淨係匿咗個廁所裏邊，然後跟住廁所裏邊打開個馬桶，有個國師同你講。就是告訴你聽，你只要不要出這間房，他就不會進來搞你的了。 還有你不要睬他就行了。 你不要睬他，你不要理他，那就行了，這樣。 然後跟著你就建國的了，那個廁所。 建天國嘛。真的建國啊。 找對眼見那些。 不是見到天國了嘛，已經是。所以你不是完全對那班信徒，不是完全對這個香港內部這種西環節綱沒有反應的，留意一下。他對這個 issue 是沒有反應的。是不是包括很多本土派的人對這個 issue 都沒有反應的。我覺得很簡單，如果既然你們說好像鄭松泰那樣說反對整個橫州計劃，那你們應該發起一個運動，發起一個遊行，要取回這個審批權，或者削減這個150個家庭團聚的名額，然後提出一個具體可行的社會運動的方案，是逼政府接納，那我就說你好東西了，你就不要只是打嘴炮在這裡罵朱凱迪或者罵其他那些支持橫州起17000嗰啲人， 總之話起公屋就其實益咗失業， 係啦 咁樣嗰啲。 O、okay, K， 我當你講得啱。係，咁係咪你應該去諗下計，就唔好學 Donald Trump 咁講。啊，你班友三年嚟一事無成，喂大佬 Donald Trump 而家變咗葉普成，我查一查，頂你即刻通知呢個 C I A 先，真係。即係今日睇完辯論之後，第一個 國師嚟㗎， 第一個反應就真係，咦入咗會喎，真係，係嘛？即係三年嚟，即係佢只不過就係話，係呢啲政客喺香港就係叫做。 泛民， 他說你行禮如儀， 他都是這樣說的。如果翻譯的人有以前政府的中文文書主任那麼好水平，他幫Donald Trump 的辯論的中文字幕翻譯就叫做希拉里三十年來行禮如儀，就是這樣的，應該 是在勾造的， 是的，勾造。但那些中文主任可能不用勾造這個字，當時可能沒有，可能是白造，可能 白造不是 你以前老闆都說我不跟你狗噏狗噏 辯論狗噏辯論 狗噏他說後來，但是梁家傑就堅持聽到狗噏，跟住就不是慢慢由狗噏變成狗噏先休息一陣先。